即系陶君豪冇理由而家仲走去无端发个新闻通知话开记者招待会噶啦，除非我话选九西，我唔选九西都唔需要开个记者招待会，个网台里边讲咪得咯，咪解决咯。我只系讲嗰样嘢，咪如果黄老邪出嚟选，我就会谂认真谂下啊嘛。黄仁大出嚟选，我认真谂下啊嘛，系咪？你即系有冇需要我出嚟啊？即系帮我帮手拆翻转头嗰啲票，但系无端端开个记者招待会讲头先嗰番说话做咩事啊？ 好贱啊！其实系 唔明 白、啊，喐好贱啊！佢讲到 范国威 啊，唔系佢嗱，佢讲到明咧，其实佢意思咧就真系话唔选嘅啊！嗱，第一要有初选先，不过呢个初选咧，大家都可以 expect 到啦，应该唔会搞得掂啦。第二就系话，喂，如果唉，真系大混战啊！佢如果又去翻大染缸啊，唔好搞我啦咁样样。嗱，即系佢唔系选啊嘛，佢唔系选。但系咧，就一味喺度对阿郑阿范国威单单打啦。而家系有清晰嘅参选意向嗰个咧，就系得范国威一个啫嘛。即系佢纯粹咧，喂，我就算我唔选啦，我都唔想益你啊。佢一摆出嚟姿态就系咁。你话几捻贱啦？你 同范国威滥炒咯？你嘅意思就系 咪啱啱做过啦？选举。 不过我觉得阿富咧咁多年朋友，老实讲，我就即系都算有份嘅。我好少好嚴厲咁批評嘅，就算頭先我分析嗰段嘢，我真係覺得奇怪啫。唔好衰收尾咯，做人，我覺得，即係佢上一次嗰鑊其實已經係好大鑊嘅。嗱，佢選完區議會，唔知點解有一次無端我哋通電話嘅，我話吓，你出嚟諗住參選？因為佢嗰陣時候咪選完區議會之後話出嚟參選噶嘛。 嗯， 我冇教啦，父。咁辛苦先走甩呢个染缸，你仲翻埋去有咩可以 achieve 到咧？咁样，佢话我好多人支持我咁样，我系咩？同你讲嘅咁讲啦，我翻竹院都好多人话支持我啦，我喺九龙东都成日都有人话，屌同可能出翻嚟参选，屌你睇嗰啲咁嘅假象，有冇当真嘅？ 喂，等下先，睇立场新闻，佢唔系坤过你一镬嘅咩？即系最低工资之后就坤咗你走，佢自己留低喺度啊嘛。 佢话多谢你提醒我，我啲明证明我真系老实讲，我真系即系天主的儿女啦。即系我可以原谅你好多次嘅人嚟嘅。但 by the way， 我觉得你唔冇理由，即系喺最后尾嗰下决定里边加唔加再加呢、這个系玩到范国威系借嘅。呢样嘢系玩到佢借嘅，因为你比较氹佢踩啊嘛，系咪？所以范国威系咁兴嘅，系有原因嘅。虽然你问我两个所谓嘅少壮派，当年同我一齐即系夹粉斗呢个主流派嘅，我对佢两个了解，直接啲讲，无谓大家喺度转弯喺呢做节目里边，两个都系一丘之貉，差唔多人，同一个部品质嘅人，本质嘅人。佢两个真系弧线嘅啫，睇下边个嘢搵到叫弧线嘅啫，大佬你问我就系、是，系嘛？两个都唔值得可怜嘅咧，问我就系、是，抵死嘅，两条友都系煽动我扑直嘅，就系头先多谢你讲小壮派嗰单嘢，大佬，点解你第一个叫我就话不如退党离开民主党啦？屌你，跟住我哋已经部署晒嘅时候，屌我都系唔走咁样。范国威又系咁，啊，当年咧，黄仲琪真系神。讲翻个古仔就系咧，我喺度讨论紧究竟走定唔走嘛。咁当然咧，我有啲兄弟就极力都话走，因为嗰班已经走咗嘅。屌系咁啊，即系我就系关键人物啊嘛。跟住黄仲琪一句 ，Gary 走，我走， 即系一早就睇穿咗佢系最识睇时势嘅。 我哋咁多人里边最有权术、最有谋略嗰、那个黄仲琪，我今日讲咧，我事后睇翻。佢最叻就系，佢冇走啊！佢冇走啊！佢继续喺度啊！范哥又系啊！阿富又叫完走人又系啊！留翻喺度，屌戆戆鸠鸠我走紧咗啊！大佬，屌我变咗三圣家奴啊！屌，其实我嗰头仲有保留嘅，即系我有少少保留，我觉得应该喺头派嗰度，刘世良都劝我叫我唔好走嗰时候，佢哋等李华明算啦，我屌等好耐喎，李华明大佬。系嘛？所以你屌而家咪成日俾阿李永达同阿何俊仁串咯？屌你又做民主党主席啊？嗰、那个位边到胡志伟嗰啲咪？唉，我话多谢你啊！屌，好彩好多东林就信咗嗰班嗰几条友，即系搵我老陈。但系即系我嘅总结就系、是，两个都唔系可靠嘅，两个都系唔可靠嘅。不，两个都系好叻喺个政治嘅环境里边能够绝处逢生嘅人。 嗯 嗯， 叻仔，佢唔系好有政治嘅理念。立场或者是斗争的策略，但在这些权术里面两个都是叻，